旅日朝鲜青年同盟工作者代表团5月1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致敬。代表团是这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